胡啸山庄精英团的四体在两个异口同声的呼唤中仓皇了。 MT、副体、三体的下场让他知道，这个时候铜墙铁壁般的站出去绝对不是好事。于是在双方面的人异口同声地高呼着四体的时候，他果断地缩了。如此举动却也没有受到自家人的批评，因为指挥也马上改变了方针，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，玩家之间的内部矛盾都没处理好，又怎么好去对付系统 BOSS 呢？指挥连忙指示呼啸山庄的玩家先把一展天下的人组上一组，同时连忙联系会长马塔西风汇报这边的紧急情况。马塔西风他们这边斩楼兰早都倒了，他心里以为的万无一失的治疗，在他果断的一个冲撞刺激过去以后，他的血线就再也没有提高。耀武扬威还准备杀向那个分烟井报仇的斩楼兰，没两下就发现不对了。他倒是也意识到是哪里出了问题，是自己冲太狠了。斩楼兰连忙想到后撤，但这时后悔已经迟了。胡啸山庄的人哪里肯放过他，他头顶上会长的名号实在是夺目，胡啸山庄这边不顾一切也要将他留下呀。原本还想着对方会拼死来救，结果却不料对手理也不理，直接就把他们的会长给扔了。马太西风可不是赵玉哲，单纯就是来刷存在感的，看到如此反常举动顿时一惊，难道这是个幌子？马太西风难免是要如此想上一想的。飞快把斩楼兰料理掉后，马太西风也收到了消息， BOSS 那边出问题了。 靠！ 马太西风郁闷，直接拿会长当幌子，这注意力吸引得够霸气的呀。但是从斩楼兰冲进来被他们干掉，这能用多少时间呢？就这么一会儿居然就已经把 BOSS 那边搞得人仰马翻了，来者很难缠呐。虽然目前还没有从对方的人堆里看到君莫笑，但这总是马踏西风心头上的一块阴影。他们这些大公会从第十区开始就被君莫笑折腾，一直到神之领域从来就没占到过便宜，现在知道这联盟就是这家伙搞起来的，马塔西风从一开始就担心这帮家伙远超过三大公会什么的。和叶秋大神相比，三大公会算个毛线呢？ 速度！ 马塔西风指挥队伍火速返去旧城，一边找到赵宇哲的分烟井。 或许叶秋还是混在他们当中的。 好在自己这次有职业选手相助，这让马塔西风心里踏实不少。 哦，是吗？ 赵宇哲开始听说没看到叶秋，很失望。此时听到如此一说，顿时又来了精神。这家伙显然对于光鲜一些的目标更有兴致一些，比如霸气雄图的会长，比如刚刚的一展天下的会长。但是这些人的分量，终归是无法和叶秋相比的。 在哪里？ 赵玉哲迫不及待地问着。 他的角色君莫笑我们还是没有看到，但或许他是开着马甲来的。 马太西风没有什么证据，但他有这种感觉，对方表现出的攻击性让他觉得非比寻常，有叶秋在阵中指挥是个非常合理的解释。 好吧，就让我来救出他。 赵玉哲傲然地说着。这一次马太西风倒是不怎么反感了，反而觉得十分欣慰。此时他倒是真需要仰仗一下这位最佳新人。马太西风率队回援很快，双方本就不过是毫厘之地，但等他杀回来时， BOSS 战场这边局面早已经变了。角斗士维泰里乌斯竟然已经不在呼啸山庄的掌握之中，而是被一展天下的人牵着鼻子转。 怎么会这样？ 马太西风大惊。他们从霸气雄图那边夺过 BOSS 杀了已经有一小会儿了， 这种情况想瞬间抢走 boss 的仇恨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嘛。但一转天下这边怎么偏偏就做到了这一点呢？马塔西风仔细一看，也发现一转天下这边也并不是已经接管了仇恨，他们是在利用圣骑士的挑衅还有吼叫这类强制性的仇恨技能，把角斗士维泰里乌斯硬往他们那边拽，而专门负责仇恨的 MT 反倒是一直在跟角斗士维泰里乌斯身边，像个输出一样在不停的攻击。马塔西风知道这是在建立仇恨了，等 boss 的仇恨转嫁到了这个骑士身上，那一展天下就算是真的把 boss 给抢过手了。这么明显的情况，马塔西风几眼就看出来了，他不相信自己留在这边的指挥还有这么多的精英玩家拿着没办法。再细一看，他们呼啸山庄的人也确实知道重点，确实想要如此夺回，但却是无法实现。冲杀一时间无法将对方击溃，而他们这边的圣骑士使用挑衅之类的却好像是没用一样，完全不起作用，弄得圣骑士们都很茫然。这种观察细致入微，节奏掌握到巅峰的情况，他们可是头回领教。他们哪知道一展天下在叶修的指挥下卡准了他们进行挑衅的时机，直接就把他们的技能给刷下去了。马塔西风焦虑，赵玉哲却没有理会这么多，此时又是连续几个纵跳，流畅无比的又是跳到了一根高高的石柱上，大声叫唤起来： 叶秋，出来和我交手。 一边说着话，一边还用文字刷着屏，在场的人当然都看到了。马塔西风立即在一展天下的阵容里搜索着，他也想知道野球到底藏在哪儿了。有这样的大神指挥着，那斩楼兰这种会长当然也就是个炮灰级别，马塔西风完全是这样认为的。 野球，出来和我交手。野球，出来和我交手。 赵玉珍没有一刻不停地喊，但是当时的文字频道却是刷得极勤快，所有人都看到有人在如此叫阵了。叶修此时一边指挥，一边用悟道君发挥着牧师的职责，身边前方隔海威武的法术乱轰，看到大神尤其在忙碌，忍不住提醒了一声： 大神，有人在向你叫阵啊。 赵玉哲太嚣张了，连马塔西风这样的自己人都不是很舒服，更何况对手了，这样的家伙没有人不期待他能吃个大亏，而这货居然不知好歹地向大神挑衅，前方隔海觉得这小子根本就是嫌死得不够快。 嗯，叶修应了声：顶啊，狂剑士往前顶一顶，守护使者压在后边，圣骑都望着呢，不要指望圣骑，盗贼陷阱不停地下，就沿我们退后的路线，法师别想着输出，多用减速控场类的。 叶修只是简单的应了一声后，却依然在看着战局，指挥着队伍作战。同时悟道君手中的十字架不住的闪烁着，一道一道恢复的白光闪下。 大神，有人叫你呢。 另一边千叶离若也凑过来又提醒了一遍： 哎呀，我们是杀 boss 来了，你们管那神经病叫什么呢？注意力都集中点。 叶修一声呵斥，结果就在他呵斥这一声的时候，战斗好像是恰巧没处在那种技能大爆发的混乱，叶修又没有去刻意压低什么音量，就是拿指挥战斗的嗓门喊了出来，在音效不大的战乱中显得挺有穿透性，至少很多人都听到了。战斗似乎一下子就进入了一个僵局，赵玉哲站得那么高，又用文字刷屏，是谁在叫阵那当然是一目了然，所以现在叶修说的那个神经病是谁大家也都很清楚，此时此刻所有人的视角都转向了， 都望向了高高在上还在那文字刷屏时不时会喊两嗓子的分烟井。场面好像一度有些沉默，这当然是有原因的。呼啸山庄这边的人都知道这位可是本赛季的最佳新人，他们战队的希望之星赵玉哲，但现在居然被人说是神经病，这冲击力可有点大。一展天下这边呢，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人是谁，此时想着却是你个二货也不看自己什么身份，居然向大神叫阵，看吧，人家根本不鸟你的。赵玉哲呢，此时也把这话听了个清清楚楚，心头那个恼火呀。职业选手毕竟不凡，竟然辨出了声音的大致来向，再朝这边一看，叶修的悟道君就有一点显眼的。所有人头顶上都有工会称谓，他却没有。乱战成一团的时候，可能不会有人留意到这些，但现在赵玉哲怀着心思有意打量过来的时候，这和周围角色不同的一位立即就被他盯上了。赵玉哲可算是找到目标了，一个操作下去，分烟井法杖一指就是一个雷电贯穿。这技能发动快，射速也急，普通玩家没几个有能耐闪掉的。闪电飞出，赵玉哲看到悟道君似乎没有动静，一时间都有点愣了。击中目标固然可惜，但是这么容易就被击中，这人恐怕不是叶秋大神吧。就算已经年长退役，但游戏水平总还是应该比普通玩家高得多。赵玉哲有些失望了，但就在这时，悟道君突然转了个身，手中的十字架继续闪耀着，恢复的白光洒到了另外这一边，与此同时，那道雷电擦身而过，最终击打到了地上。不是吧？赵玉哲第一时间的念头就把这当做了一个巧合。悟道君那自然而然的一个转身换目标施法，实在不像是一个闪避的动作，但是这却是一个闪避的事实。如果这不是巧合，赵玉哲心念一转，分烟井已经开了一动施法，从石柱上跃下，仿佛当初对付蒋游的油封殿一般。